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夜间辐射降温作用明显，气温下降速度较快，最低气温只有7度，寒意出现，大家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。白天仍然维持晴朗少云的天气，能见度和空气质量比较好，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。具体预报是夜间晴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白天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，适宜穿夹克类服装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